严安乐字公孙，鲁国薛人，虽孟子子也，家贫，为学经历，官至齐郡太守丞，后为仇家所杀。安乐受淮阳凌封赐君，淄川仁公，公为少府，封淄川太守。由是严家有凌人之学，使贡禹是营公，成于睢孟，知御史大夫，叔广是孟卿，至太子太傅，皆自有传。广受琅琊管路，路为御史中丞，禹受颍川唐西会，会受泰山名都，都为丞相使。都与路又是严安乐，故严氏富有管名之学。路受孙宝为大司农，自有传。封授马公、琅琊左贤，贤为郡守九卿，徒重尤盛。公至大司徒，自有传。